来自周杰伦的《红尘客栈》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仙偷客栈。各位好，我是四娘。 各位好，我是貂蝉。 今天仙偷客栈哈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特别的开心。 对，开心死了。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招演员啦。 不对， 妈呀，那是啥呀？ 因为今天周四了，明天再上一天班，我们就可以休息了。 哎呦，你这样不好，你这样会那个让我们这些很多听众朋友们哈在想，哎，明天还得上一天班，明天放假多好呀，是 不 是？对 啊，我觉得，因为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哈，貂蝉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说，哎呀，明天周五了，要把这个周的工作什么什么的，貂蝉在那捋工作呢，忽然间，哎呀，今天不才刚。不刚上班吗？怎么明天就最后一天 了？ 好快啊，就觉得好开心呀！明天最后一天了，这个明天再过完这一天又可以休息两天了。你说如果这个咱们一直都上三天班歇两天，这样的多好啊！ 哎呀，不要做美梦了啊！ 哎，好吧，那这个仙偷客栈在这里哈，先祝大家晚高峰快乐。然后同时呢，刚才貂蝉也说了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招演员。 对， 哎，招什么演员呢？貂蝉来和我们解释一下呗。 仙偷客栈的演员。 仙偷客栈不是客栈吗？应该招小二啊，招厨娘啊，招掌柜的呀之类的。 可是最近没发现我们大掌柜好忙，都没有来，都没有过来做节目是吧？ 啊，是啊，那大掌柜忙什么去了？ 在忙着搭建我们这个真正的仙偷客栈。 哇哦， 搭建了一个一个可以钓鱼，可以拍电影，对吧？这样的一个，哎呦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， 搭建了一个仙偷客栈的总部基地， 一个实体店， 你不能说实体店，实体店还卖东西呢，咱们不卖东西， 对对对 对 对， 咱们就是一个基地，可以钓鱼啊等等的哈。刚才貂蝉也说了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，仙偷客栈咱们一直是一档节目。但是马上就不只是单纯的广播节目了， 对， 哎，还要成立这个影视工作室，咱们拍自己的小短片儿， 对， 哎，比如说你看到什么好看的段子呀之类的哈，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灵感，都可以把它拍成视频小短片的形式，你看，既然要拍视频了，要拍小短片了，要拍电影了，那就少不了什么呀？ 演员呀， 对呀，所以哈，仙偷客栈。咱们必须得每个周我看都得拿出一期节目来专门来招演员了。 对，无论你有没有演技，无论你的这个颜值怎么样，都可以来报名， 因为咱们需要大量大量的演员。 对， 你看拍一个小短片可能就需要个十个八个的，那再拍一个小短片可能又得需要十个八个的，是吧？ 对， 咱们需要大量的演员哈。有很多听友都给我们留言了，说我要参加报名，没问题，把您的这个照片啊，或者是这个自我介绍的小视频哈，咱们最欢迎发的是小视频，因为照片有的时候比较平面哈，欢迎您发小视频到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，哎，让这个四娘和貂蝉先来过过眼瘾哈。先来看看你的演技，你想演什么都行。你要觉得没法自编自导自演，不知道演啥的话，你就发一段自我介绍， 对， 哎，就可 以 了哈。公众账号呢就是神仙的仙，偷摸的偷，客栈的客栈，仙偷客栈四个字哈。赶紧，我等着看照片和小视频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好了，那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广告。广告期间哈，活跃起大家的手指还有嘴皮子哈，咱们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上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天气冷暖多变化，安全出行总无忧。 各位好，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。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，最高温度23度，最低温度10度，南风1到2级。天气较舒适，厚外套都可以通通脱掉了，但早春时节花粉过敏高发，提醒您做好防护措施。

好豪放的笑声哈，来自李玟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《好心情》。那么伴随着《好心情》这一首歌呢，仙乐客栈非常这个好心情的，有个好心情的您，对，这个咱们接着聊哈，刚才聊到这个说演员的话题了，在这儿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拍戏的那些事儿。 对， 如果您想到剧组来体验一下的话哈，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，电话号码是1391011-3033，嘿，真好记啊。到底有多好记呢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看个人的记忆力了哈。好，那咱们回归正题，接着聊剧组的这些事儿。我给大家讲一笑话哈。这个可能从广播的形式说出来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脑补到那个画面，是曾经我一个老师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制片人，名字我就不说了哈，今年也已经是60多岁的年纪了。他曾经这个在去剧组探班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制片人嘛，其实就是去现场溜达的时候，当时在拍一部戏，名字叫代号叫麻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哈。他去溜达的时候呢，正合适就在演一个什么呀，在演一部，因为这个剧是一个谍战片，在演一部打汉奸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叫剧本，然后呢现场这个导演就跟他开玩笑说，这个老师来客串一下啊，他说不来了。结果后来呢不来也得来了，现场呀有一个演汉奸的这个演员出了点事故，演不了了，所以就说那没办法，也得来客串一把了。于是就让这个我这个老师啊上去客串一个老汉奸。当时是冬天-10多度的气温。把人呢给反手绑起来了，反手绑起来，然后吊在空中。 哎呦， 然后呢这个特别冷啊，天气又穿的又很单薄，化上妆化的这个脸上也是这灰头土脸的。然后呢这个天气冷的呀，这个我这个老师啊在上面吊着呢，这个鼻涕啊就唰唰的往下流。然后把鼻涕往下流，这工作人员一看这不行啊，就赶紧上去拿纸要去擦，哎那个老师我给你擦鼻涕怎么怎么着的，这得好好伺候着制片人呢，不能得罪。结果呢我这个老师说，别擦，走开快开拍。于是呢就吊着这两串鼻涕泡，把这场戏拍完了。 对， 过后之后呢他自己还一个劲儿的津津乐道，说就是这两串鼻涕泡给他这一场戏加分不少。 其实说到这儿哈，拍戏真的是挺不容易的。 不容易，真的。 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电视剧或者电影都觉得哎呀演的挺好的，是一会儿拍完了呀， 那可 真的不是，很繁琐的事情。 对，是包括这个冬天拍夏天的戏，那不止演员要穿的少，因为冬天咱们一说话的时候他往外哈这个白气儿啊，为了镜头拍不出这个白气儿怎么办呢？大冬天-10多度的气温里面开拍之前含冰块降嘴里的温度。 天哪，这我还第一次知道。 不知道了吧， 不知道， 很辛苦的。但是咱们仙乐客栈的演员不需要这么辛苦啊，咱们只需要来做您自己就可以啦。然后这个想要报名演员的听友朋友哈，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1391011-3033，或者是呢这个给我们发一您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小视频。我们不只是说需要大人老人小孩宠物，咱们都需要，什么年龄啊演技呀、什么长相啊全不限哈。赶紧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给我们发你的美照吧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明星来啦，4月9日下午1点半，安阳伟业奥迪携手大明星林鹤，邀您一起来砍车，线下购奥迪全程劲爆价，订车就抽奖，100%中大奖。大兴区廊伐东桥北，83790100，83790100。 450亩地长期招商，现有库房14万平米，整租分租均可。招商热线400654000068。450亩地长期招商，招商热线400654000068。

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我也曾经做梦过，后来更寂寞，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。原来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，其实我真的很怀旧，而且也很痛。 红红我懂了开怀， 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 我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。 欢迎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依然陪伴着在路上的你。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，特别的轻松，那就是 招演员。 哎，对，我刚还想说准备一大坨词，什么你有梦， 开始， 你有梦想吗？你想表现自己吗？你想这个大家都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你吗？你想聚焦在镁光灯下吗？你想所有的人都为你服务吗？为你化妆，给你拍这个，给你穿衣服，然后这个什么所有的镜头又都对着你，看你自己一个人表演。你就是这个舞台的王者， 对，主角就是你。 哎，如果你想实现的话就来仙偷客栈，好吧，我觉得我可以去这个搞个， 你可以当编剧了是吗？ 不仅是编剧，我觉得我这个口才太厉害了，可以去做销售了。是吧？ 其实不用说这么多好听的话，其实就来感受一下当演员就可以了。 因为你看，我觉得哈，现在特别是咱们随着生活层次提高，然后物质生活的一些丰富啊等等哈，咱们现在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培养一些兴趣特长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但是啊，我那天才知道，原来现在连小孩子都有表演课了。 是吗？ 对，早些年的时候是主持表演课。还这个我接触过，我还去给小朋友上过主持课，是主持连带着表演的。后来就已经，现在已经形成单纯的表演课了。你像会以一些话剧形式，演一些舞台剧啊，哎等等的，就是上过这个表演课的小朋友哈，真的这个表现力特别好。你看，同样是读一个小故事吧，你看上过表演课的小朋友读出来是：有一只乌鸦在大树上做了个窝，大树下有只狐狸，就是那种的， 都特愿意表现自己， 对， 然后声情并茂的， 哎，是。所以我那天，哎呦，真的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啊，也都了不得， 比我们小时候真是幸福多了， 哎，很幸福了。所以现在，而且很这个，我前几天的时候吧，我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家庭条件不好。其实哪是家庭条件不好，要是那个时候咱们就是那个现状， 没有那个条件。 哎，有几个说，我妈说，哎，如果那个时候有钱的话，肯定买一个 DV， 把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啊都给记录下来。但是想想那都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，上哪儿搞 DV 去啊？ 对呀，那个连个 DVD 都很少， 很少。那个时候可能刚刚有 BB 机吧。 咱出生，我是93年的，那个时候好像 还暴露年纪了啊。 那时候还年轻， 九零后小朋友。 那个时候真的 BB 机还是到95年以后吧。 差不多应该是。 然后97年、98年才有那种小的手机。是的。 还真的是，确实哈，你像这个现在很多小朋友，爸爸妈妈都每天不仅说在朋友圈里面晒娃，还有给孩子们制作这个视频特辑。 对， 哎，把孩子的成长啊都给记录下来。然后这个逢人就想表演表演，哎，特别是小孩又喜欢在家演那个看过的动画片啊，电视剧啊，小孩又喜欢自己在家演，哎，特别好玩哈。所以说，如果您家的萌娃啊有这方面的天赋的话，您就带着他一块儿来， 对， 哎，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家里的小宠物都可以参与哈，全员一家人一起参与到咱们仙偷客栈的这个拍摄当中， 对， 哎，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哈。 我们一位听众说，哎，说我们的故事讲的真甜呀，你是觉得貂蝉的声音甜吧？ 是，刚才是我们四娘讲这个狐狸搭了个窝那个甜。 哦，是这个故事。 还是我说啊，声音甜呢？ 那还是可能是在夸我。好吧，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哈，再来公布一下咱们这个报名的方式，就是直接给大掌柜打电话，或者是来联系咱们仙都客栈。那每天仙都客栈呢，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来回复您，发送您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小视频， 对， 或者如果是家里的宝宝的话，那宝宝什么背个古诗啊等等，只要是动态的， 对， 只要是动态的视频形象，能让我们直观感受到这个小演员们的视频都可以哈，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来，或者给大掌柜打电话，大掌柜的电话是 13910113。哎，你咋不接呢？ 我等着你说呢。 来开始 啊， 13910113333， 嘿，真好记呀， 记住了啊。 好吧，那大掌柜的电话正在全天24小时的为您开机当中哈、想在仙都客栈上看到你自己吗？就赶紧打电话了哦。 对 啊，节目的最后哈，我们听完这首歌，来自那英的一笑而过，祝你晚高峰快乐，回家吃饭了， 拜 拜。 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的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。